桥边来，李满芳，这送给你这是什么？当真送给你表示我一点心意。哦，李满芳，做马子还是我从小的长做女奴，疲惫的下苦难哎，想我唯有笑于泪，于在将我打成宽带，你们是爱慕莫名自己一枚，心比天人更自爱我身为女奴，我不听，只有把救命恩用起为 驸马，这是共产党救了你，毛主席救了你呀！ 这不是夫人恩惠，为公爵当的光辉。大龙家我红旗。 毕春芳演唱的《困难吓不倒革命人》。 烈火烧不用真黄金，你上阿不到还没停，困难还不到革命人，咋就恩 百里远征，为一个留学牺牲，我也流苦，从山上远的红的兵，更应该是军爹一位长们爹兵爹办法治病人，同体则比是不能，异体则比也可能，我何不割下自己腿上的皮，不得做马场上的驴，对呀，总比送到南郊去，不比生将不为生，今人所谓去寻找，莫名不为心在知，他愿要一路高情，一了工作更大分， 接下来是张云霞演唱的相思曲。 落去 不，真真，你不能去。 我为什么不能去？ 得的遭殃，你要为良知的恨家恨绵绵长，不烧成月夜梦中为八卦埋他下，人心地哪怕人为平方到万丈，希望那得万丈就生死都是不顾虑，为国为民放眼亮，我们要站在东西之力帮，不惜心肠浪想人生之过长年生黑家两我天能自乱，三恩公同享。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奥雷依兰》。 Thank you.

上红梅开，千里冰上压下台，三九 下面是尹桂芳演唱的《春蚕到死丝不断》。 红灰照大地， 下面请听戚雅仙演唱的《婚姻曲》。 最后是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新年喜洋洋》。

门不动藏，三更

下面是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本权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靠近 巧是弟弟娘在心。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检查到底是哪个，你理解得我是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查战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